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音乐最快的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ll that talk of opportunities, TV breaks and movies rang true.Seems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eems I've often heard that kind of talk before. 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It pours, man, it pours. Out of work, I'm out of my head. Out of self-respect, I'm out of bread. I'm underloved, I'm underfed. I wanna go home. 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It pours, man.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来自 Albert Hammond， 一首老歌， 如果你曾经去过美国的加州，感受过那里灿烂热气的阳光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基本上也就是今天北京阳光大好的这个样子了哈，一样的通透晴朗，一样的云白天清，只不过五月北京的阳光呢，不会像加州阳光那样晒得人头皮直疼。下午的三点钟，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工作日的这个周三下午好，我是太艺。没想到昨天那么点绵绵细雨就能够换来今天这么好天气，想一想简直太超值了是吧。欢迎此刻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而开车出行在路上听友呢，戴上太阳镜同时也戴上音乐给你的好心情。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就这样看着你，我永远不会转过头。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你是否看得清我那无怨的眼睛。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伤心的眼泪不让不让你看见，可是可是你不懂被爱的幸福。 起唱带来两首快节奏的歌，一个是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而另外一首来自于水木年华的老歌《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三的和你一起唱，

来自 Atomic Kitten， 很高兴通过大家在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是短句式的留言，都是你好在听，下午好这样的一个问候，但能够感觉出来这样一个小长假大家过得都还不错。虽然假期只比平时的周末多一天，但是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充电还是很有必要。好，等待各位的留言，也欢迎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直播当中跟戴毅联络。 叫做匆匆。好，这两个字也唱出了很多人内心当中对于这个假期的真实的感受，内心 OS 就是假期过太快。据说这首歌最近是出现在了一部青春电影当中，有人是因为在后来的我们里面听到了 Sandy 这首歌，然后去各大音乐流媒体软件找这首《匆匆》。尽管说它已经是28年前的一首作品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律动，这样的一种节拍跟现在正流行的音乐相比，你反而会觉得它很出跳，听上去感觉有种复古的时尚，让人很留恋。和你一起唱，继续来听歌。 把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可能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不像离别时分唱的歌，而且今天呢，也要祝曾经的文艺青年，现在的嘻哈摇滚玩的都666的海亚古墓张震岳生日快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天空里有一座寂寞的城， 定制店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需谨慎。 京西南、雄南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0000起，更有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0106395-3777，预售证号宝来房子2018-005号。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天空湛蓝，空气优良，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中午虽然云量有所增多，但是紫外线依然会达到强的级别，外出请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做书的故事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李欣曾在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这本书描写了他和杨绛、马识途、杨振宁、龙应台、李敖等人的交往。从书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样和作者交往，成为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出优秀的精神产品的。鲍勃·迪伦在纽约1961-1964影集近日出版，把纽约这座城市如何造就迪伦的命运，格林尼治村如何让天才般的迪伦成长等内容展现得淋漓尽致。影集当中包括迪伦漫不经心地拨弄吉他、吹奏口琴、玩电唱机的画面，这些尘封已久的旧照片捕捉到了他往日稀松平常的时刻，定格了迪伦追逐音乐梦想、无所拘束的青春岁月。故宫的古物之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祝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件件国宝的前世今生，连缀起故宫的艺术史。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祝勇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整日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他的文字当中也独有一派静气。候鸟的勇敢近日出版，在白山黑水之间，自然风光是得天独厚的，热爱自然的迟子建这次写到了候鸟。小说通过两位主角牵动出城里的一系列故事，书中人物刻画的线条清晰，个性生动，语言爽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 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3:37，工作日的周三下午，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如果你很偶然的拽住一个90后甚至00后，问他们说你会不会唱那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他可能会懵几秒钟，会你说哦，你说的是 Justin Bieber 那首歌吗？但是如果你是拽住是一个70后，或者说准确的说是80后的话，他可能就会耸耸肩，然后跟你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就是这样的80后啊，很多老歌在我这儿都是一种找回青春记忆的最佳的钥匙。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很多人年轻人都很喜欢 Charlie Puth。 What you think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won't fall to the ground on my knees.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I lie for you, baby, die for you one for me.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life. 这首歌只介绍了 Charlie Puth， 却忘记了声音如此性感的 Kilani。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